聊聊你最近好的消息，让我们聊。在心中的所有秘密，让我们聊聊聊聊，在心中的所有秘密。

伞，流着眼泪，默默的祈祷，希望你过得好。 心中没有了位置，到底爱情 上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我买单，厉害了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、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-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保温材料哪家强？京都顺发来帮忙！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、起诉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26-2113。 加班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，在现代都市人的口中高到无法想象。你有没有试过数一下，一周五个工作日内你会提及加班多少次？ 同志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今天加班 有完没完啊，天天加班谁受得了， 还要加班呢。 试试看，从今天起避免不必要的加班，健康人生，合理加班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FM 999是有条不紊 ，FM 999是温文尔雅 ，FM 999是雍容华贵 ，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大家好，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清明特别节目，我是主播妮蔻。每年这个节气，或许你会想起这句诗，心里呢也会默默地吟诵这首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，来表达我们对于先人的思念之情。我们总是以为啊，自己最有家庭观念，最讲亲情，这或许是我们为此而自豪的古老传统。殊不知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，社会在变，人心在变，家庭环境也在变，以至于人们总是在桃花仍在，斯人已去，花谢花开飞满天，红消香断去的时候，才想起这首诗的意境。陌上花开，杨柳青青。清明时节本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但是却让人感到阵阵透骨的凉。有人说呀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而我认为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，咫尺距离却永远再也见不到你。春去春回，花开花落，每年这一季花开，或许是一场生命的结束，也可能是孕育一个新生命的开始。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季节，但又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季节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总是想得太多，喜欢把事情考虑过细，过于周密，很想把事情做到最佳，家里要置办哪些东西，孩子要上什么学，面面俱到，感觉被家庭所累，因而免不了花费大量的时间，以至于忘了周围的人，甚至忘了自己，更忘了我们年迈的父母。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费，浪费了大把的时间，浪费了人们之间的感情，一旦达不到目的，结果又成了空想，最后呢，只落得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，花开依旧，物是人非。人不能没有想法，但也不能太多想法，太多的想法充斥着大脑也是一种负担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与其整日的忙忙碌碌没有头绪的活着，倒不如静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比如带着父母做一次旅行，去享受一次美食，和朋友做一次真诚的聊天，慢慢的等待时间有限的走完。人生亦如此，杜牧 或许明白人世间的分分离离，故写下了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随后的绝句。人们不与继续哀愁下去，或许是为了驱散心头的愁绪，于是借问酒家何处，一醉解千愁。或许人生啊，总有那么一些死结需要别人帮我们解开，而杜牧这两句一语惊醒悲戚之人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首诗，他写的贴切自如，兴味隐悦，余韵渺然，耐人寻味。好了，今天的精明特别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我是主播 Nicole， 下个时段我们再见喽。 窗外吹来的一阵冷风，故意扰乱了你的发丝，你缓缓拨弄了白头发的姿势，像不耐烦的小孩子。你坐在我送的摇椅上，摇是荡秋千的另一种方式，我模仿你那碎碎念念的样子，我是你的小孩子。我承认我喜欢你唱的那首老调子，所以我小声地跟着你哼，那我老的时候才会记得，聊一聊我们曾经做的傻事，醒来以后是不是就有解释，原来承诺两个字累人一辈子，也轻易让人勾勾手指。聊一聊我们曾经错过的事，是否在失去以后才有价值，原来梦想的种子要有执着来等待他的果实。 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

存在，不再是重要的等待，扫掉阴霾，该为自己安排。欺负你的人，让他去来，他不珍惜就让他去后悔，没资格有你的爱。 谁会在深夜里孤独的买醉，这一晚我一个人睡，防备着那于事无补的伤悲，还有很多工作只能面对不能憔悴。我为我的坚强而骄傲，却为这段情伤得太美，难道你还不配让我的心碎？麻木是不是我学到的智慧？

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深情的眼睛。